圣餐主的晚餐是我们主自己设立的，是他自己邀请我们，是他给我们的，是给谁的？我们是谁？是主耶稣所爱也爱主耶稣的人，是给我们吃的。他说你们每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这个纪念不仅是思念，更是借着信心依靠圣灵。每当我用我的手拿起那个饼，拿起那个杯，我用嘴吃这个饼，喝这个杯，我就知道我有份于在十字架上为我撕裂他自己身体的我的主，我的王子，我的上帝。我就知道是他为我在十字架上舍去他的身体，为我流他的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怎么知道你是领受这个他所赐给你领受这个饼喝这杯的人？其实很简单，保罗说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个饼喝这个杯，要省察然后吃然后喝。所以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自己省察，我是否真的认耶稣为我的主，为我的救主，因为我需要他，我是一个无可救药而需要这位救主的人。我是否认识他？我是否平常读他的话语？我是否向他祷告？我是否能够听他的道？因此我爱他，认他为我生命的主，因为他先爱我，为我舍己，所以我就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他活。我弟兄姐妹，就请你检视你自己，如果你能够真心的回答，是的，我是，是的，我认识耶稣，是的，他是我的救主，是的，我爱他，我为他活。不论这个是的是多么的软弱，多么的不完美，如果你能回答是的，这个主的晚餐就是为你，给你吃的。如果你在与罪挣扎，你不时的跌倒，这个晚餐是给你吃的，你正需要这个主的养分，主的恩典，才能够致死罪，活出新生的样式。但是如果你平常不祷告，也不读他的话语，也不认识他的肢体，也听不进去在教会里所宣讲他的道，那么你就必须问自己，我从何分辨这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我主耶稣基督的血为我所舍，为我所流的。保罗说人吃喝如果不分辨这就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自己的罪了，我领受自己的审判了。所以如果你不认识耶稣，你吃他的晚餐对你来说没有好处，反而有害。如果你不是基督教会的肢体成员，我也奉主的名警告你不要吃主的晚餐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儿子在他被卖的那天晚上，他没有忘记我们，他纪念我们，他将这饼这杯赐给我们，好叫我们也纪念他，好叫我们认知我们真的是有份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去的身体，为我们所流的血。天父，这是极大的恩典，求你叫每一个领受这恩典的人都认知自己确实是蒙恩，确实是属于基督，基督也属于自己的人。求你祝福这餐，求你祝福每一个领受这餐的人。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。 我们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，他拿起饼来，他祝谢了，就擘饼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鼓励在座的孩子们，如果你还不能够领圣餐，这很好吃，你应该很想要吃这个，你应该，我们这边要读的是什么？药理问答，小药理问答，你应该熟悉小药理问答，你应该鼓励你的父母教导你小药理问答，叫你可以也可以领这个主赐给你的饼和葡萄酒。我们拿到饼，彼此等待。所以我们的主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拿去吃，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。他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，好叫罪得赦免。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。金属的杯子是葡萄酒，塑胶的杯子装的是葡萄汁，请自己选要喝汁还是喝酒。我们的主说，这是我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，为叫罪得赦免，你们拿去喝，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被卖的那天晚上，你没有忘记我们，你祝谢了，然后擘开饼，你为了你自己要上十字架而感谢你的父，我们的父，你的上帝，我们的上帝，这是极大的恩典，这也是极大的奥秘。因此你说，你们拿去吃，你们拿去喝，我们每当吃，我们每当喝，我们就知道你确实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舍去了自己。我们也确实有份于你，我们是属于你的，你也是我们的。 我们感谢你赐给这个教会这么大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忠实的守你的圣餐、你的晚餐。也求你叫每一个领受这饼、喝这杯的人都就此得着益处，也就越加有你、有你的样式。为你的缘故，我祷告，阿门。